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带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千思不如说放任你哭泣。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晰。是你不知道的事。